此的感觉，我想了解这世界，充满悬念的生活击打我的心，这是初次的感觉，好像天空般晴朗，只因那离人般的女人 结局总是配角的错，你要的故事让你去说，我要的生活好好过，写日记写不出是谁的感受，夜空里每个人只有一个星座，你到底懂不懂，我只要一点温热的触碰，到底懂不懂，有些话并不是一定要说，

细数着四九城里过往的演变兴衰。 FM 九九九，深呼吸，睁开眼，试着理解这里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 身影如今在哪里？

没错，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九九九，这是源自城市新闻的声音。 地铁，那憧憬的双眼，未知的明天。即使明天拥有一切，你会不会用心面对那些曾陪你一起哭过的兄弟？所有事始终爱你的人，我们的青春在爱你等待，我们的故事在爱你徘徊，你知道最初的真其实多悲哀，我们的青春在爱你等待，我们的故事在爱你徘徊，不会放开你的手，一直到 回来，这一次又勇 尽全力的痛快，没什么大不了，就是孤单的等待。曾经多遥远的梦想，此刻捧在我手上，忍不住泪在脸上不停的淌。看看天，却是不一样的抬起头，我也在路上，想象着下一秒会有的风光。此后这样一个人前行，转过心偷偷擦干模糊的眼睛，不管会有多大风雨，只能勇敢的勇敢的冲向前去。离不开问问自己何时 想着下一秒。